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嗱，呢个欧洲咧，伊斯兰恐怖组织咧，嗰个恐袭啊，而家终于杀到嚟英国伦敦啊，喺呢个西敏寺门口咧，系嘛？啱啱， 仲系拉， 系咪有架车啊？乱咁咧驶入嗰个行人路，撞伤十几人，系嘛？有冇枪击案？有冇开枪？ 听讲就有爆炸声， 系 啦，就未知发生咩事，因为啱啱先发生嘅。 系啱啱咧，我谂大约系半个钟头前啊。 系啦， 呢啲系闹市地方咧吓，而且咧咁样样搞法咧吓，就非常之咧恐慌嘅，令人。 嗯， 因为咧呢个系伦敦，而家咧吓，而家亦都系正值啊欧洲咧诶同埋英国嘅关系恶劣嘅时候。咁咧，而且呢件事好明显咧，就系一单恐袭。一名啊持刀嘅男子喺下议院门口，佢揸架车咧系喺个西敏寺桥，撞到咗五个人之后，然后咧就揸住架车撞埋嗰个国会大厦门口嘅嗰啲铁栏杆，然后咧。沿途咧就总共有15人受伤，咁系呢个而家系11:12，佢系当地时间2:35，即系几多点啊？即系个零钟头前啊，系嘛？即系而家11:系啊，个零钟头前， 亦都2:几。如果嗰阵时唔 止啊，冇个零钟头啊。大约是40分钟之前， 咁啊，当地时间其实一个几旺嘅时间嚟，即系啱啱系 lunch hour 前后。咁啊，即系呢单嘅事件咧，都令起国际关注啦，甚至乎其实呢一个日子都有问题嘅。点解咧？就因为其实呢一个礼拜咧，可以话系英国国会最忙嘅日子嚟嘅。首先咧，佢喺年即系一个礼拜初期咧，佢就已经先要解决呢、這个关于 Article 50，即系所谓嘅第50章点样入去同欧盟嘅解散问题。但系今个礼拜更大问题喺边度咧？就系、是、当佢话要脱欧嘅时候，呢、這个苏格兰嘅议会咧就要继续同佢讲话点样可以启动到苏格兰程序嘅公投。所以等等成个国会咧都系笼罩住好多一啲所谓新嘅世界变化嘅原因啦。咁但系究竟个事件同边个有关咧？到现时都系未知嘅。咁始终都系发生咗40分钟到嘅啫。 唔使问噶啦，一于咧系入恐怖袭击，而恐怖袭击一于入定伊斯兰国及阿盖达。 咁冇定， 系入定先得嘅， 系 一定啱，吓唔使问嘅， 吓 听日就知啊。 好，咁我哋就睇下听日嘅情况如何啦。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香港人相当敬重嘅长实主席李嘉诚先生咧，就业绩报告嘅时候咧，当然就被香港传媒问及佢点睇下届特首啦。咁佢继续系冇话到支持边个啦。 系啊， 呢啲咧系对于较早前啊，呢啲报纸啊散发嘅谣言啊，话咧佢系被呢个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喺深圳下令咧，系叫佢咧公开支持林郑啊，投林郑呢啲不攻自破，因为佢今日冇讲。都好奇怪，讲咗一个叫女娲补天啊嘅典故。 系 啊。女娲呢？呢个有补个天嘅，呢个你都要由头嚟过嘅。啊，咁啊，大家，喂，李生，女娲点样补天？呢啲光明顶呢？啊，呢啲主持人啊，睇书睇得多，你哋自己去查。喂，李生，我哋查到咧，系炼石补青天啊，聪明仔，补天呢？是要练嗰个石头，咁啊而家有啲石头咧喺树吓，一啲咧好横掠嘅石头，你要将佢烧咗佢，然后咧先至红毛泥咁样样补上去咧，至补到。明唔明？哦，明啦，知啦， 系。 知啊知啊，所以咧睇呢听呢啲要听全套。 嗯， 吓佢冇讲嗰两个字叫连石补青天， 系 吓啱唔啱？ 系阴公咯，咁边个系个石咧？ 咁你话啦，啊，如果呢个女娲系女人做特首嘅话，佢要上台要补翻香港冧落嚟一角嘅裂痕， 系 佢就要连一嚿石头。或者连一堆的石头叫连石补青天、 嗯 啊這個、呢个咧中国的文化咧系非常之博大精深、啊、 但系如果 你哋光明顶咧，我猛猛听讲嘅言论咧好中肯，唉乜说话，唉你我哋啲后辈咩都唔识吓，唉唔好谦虚 ，humble 咧系一个优点，不过咧。我哋都要实事求是 ，be practical。唉，得，多谢前辈吓、啊、鼓励，好啊。咁、嗯、我哋一定要将啲节目咧做好佢，为市民发声，啱唔啱？ 嗯， 吓、啊、阿冯同学，呢个连石补青天女娲事， 吓、 啊、你老哥对我哋李主席吓、啊、高瞻远瞩嘅指示。有何感想？ 喂，咁女娲炼石补青天，梗系个典故啦。但系个问题就在于，补青天除咗炼完嚿石之后，佢真系要抬得起嚿石，塞到个窿先得噶。 我唔系嘅，当你冇你个唔熟书啊，唔系一嚿啊，系一扎嘅石头。 系 啊、嗯，一扎 系 系嘛？同埋咧，呢个青天咧，点解会崩个半角一角？ 咦，系点解嘅？ 点解咧？因为有人为为人人为的破坏嘛。 嗯。 啊在中国神话里面有个妖神啊他的名字叫共工嘛。 是。 是吧这个共工呢共产党的共。 是。 工人阶级的共。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砰一嘢呢就冚落那个啊 嗯 那条擎天柱那里。条柱呢崩了个天咪冧落嚟。 嗯。 啊所以我哋智者讲嘢咧，吓、啊、非常之咧有层次， 都系 唔讲头唔讲尾，中间嘅留白咧，呢啲自己去谂，系嘛？明唔明啊？个天无端端点样跌落嚟啫？有人破坏啊嘛， 系 咪啊？ 我记得共工唔系就咁撞埋佢添噶嘛，本身都系基于一个内斗嚟噶嘛，即系祝融共工互打， 系啊， 跟住之后就有个咁样嘅炼石补青天嘅做法， 啱唔啱？系嘛？呢、這个咧，嗰、那个呢个咁嘅中国嘅神话典故咧，我都知道里边都好有智慧嘅，系嘛？呢啲智慧咧，系要真系老一代啊，上一代嗰啲长者啊，你唔好以为人哋咧，真系虽然十二岁落嚟，后来咧不断进修，系嘛？ 嗯， 冇学位，但系咧有学识啊。 是 啱唔啱啊？ 啱， 冇你哋呢啲咧，阿冯同学嘅博士学位，但系咧充满常识啊！人哋唔使讲系边个，你唔好以为嗰个女娲咧就系、是、一定话李生撑女人，冇讲，因为你前面听多一句，佢话我讲笑啫，讲笑嘅，系嘛？哇，炼石补天咁大悲剧都话讲笑，梗系啦，系嘛？俗语又话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啊嘛。所以记者仲问佢顾忌，我有咩顾忌？我有咩顾忌？啊，呢啲真系系嘛？有咩顾忌？有咩疑忌？啱啊！正所谓富可敌国，人到无求品自高，系咪？唉，所以真系啊，我哋香港人咧真系好幸运啊！有一啲咧咁有智慧，同埋咧即系咁关怀香港前途嘅一啲咧啊，真系财富。啊！与呢个学养啊并高嘅长者， 嗯， 当然咧，佢今日谂起香港，即系感冒啦，加埋啊， 系肠胃炎之前， 亦都咧流咗一两滴嘅男儿泪。我相信咧，真系而家李生落咗嚟成七十几年， 嗯， 吓、啊、 接近八十啦， 真系睇到香港呢个地方咧，由一个落后嘅渔港，经历过日治三年零八个月。然后咧，呢、这个大陆嘅难民涌落嚟木屋区，然后经过六七嘅暴动，点样复苏？睇到今日咁嘅境况，真系系有感触嘅，啱唔啱？好啦，报时翻嚟再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 陶杰、冯志正。 好啦，今晚嘅话题先由呢个女娲补天开始。咁啊，冯同学咧，你都系一个持有博士学位嘅青年学术才俊。我哋今日咧研究呢个叫女娲补天。首先咧，呢个女娲补天喺个神话无啦啦，佢点会补天呢？个天冧咗佢就补嘛。 嗯。 咁啊，个天点解会冧呢？本来咧呢个神话相传咧系有一碌柱系顶住个天。 嗯。 呢条柱咧就叫北周山。呢个北周山咧系好硬同埋好坚挺嘅。 嗯。 系嘛？硬到咧系一柱擎天，咁咧点知直到有一日学你话斋，呢、這个祝融同共工咧系战争， 系啦， 啊呢、這个火神祝融啊， 系 啊，咁呢个共工就打败仗，咁你自己打败仗自己衰好啦，结果咧一路咧之下将个头 bang 冚埋去呢条北周山嗰度，咁条北周山咧唔经佢冚啊， 嗯， 当堂咧就断咗。 系 一断咧，个天冧落嚟，就出现个大窿。 系、 啊、但系咧，当时有一个女人咧，呢、這个女神就叫做阿女娲。嗱、我又觉得谂谂啊，李生嘅智慧咧，中国嘅神话里嘅女神都有几位 系啊， 有观音啊，有妈祖啊，妈祖啊， 系啊， 咁啊，亦都有呢个叫女娲吓。啊亦都有其他嗰啲咧 ，minor 一啲，王母娘娘啊、骊山老母啊，诸如此类。 系啊，仲有啲仙女啦。 系啊，仲有七仙女啊、董永嗰啲咧。点解个个都唔拣，系都要拣呢个叫做女娲嘅咧？ 系咯， 阿冯同学，你解解。 同埋 呢个女娲系一定系咪啊？系咪一个即系嗰个形象方面系点啊？ 喂，女娲咧，其实同其他仙女形象争好远吓。系啊，嗱，呢个我就有一个唔系好明嘅地方啦。 嗱、 大家都知道中国仙女咧，梗系得大家都 话 仙女下凡，因为讲靓女啦。 系啊， 但中国好古旧嘅神话咧，女娲入边咧唔系一个靓女嚟嘅。 唔系嘅咩？ 系啊，系一个蛇蝎，即系一个尾入边咧，系成条尾系一个蛇咁样嘅。跟住然后就蛇尾，但人面，然后短发。虽然大家咧都后世称之为女娲啊，或者女娲娘娘，或者 picture 到佢个女士， 嗯、 但系睇翻古书入边所讲嘅女娲形象咧，其实都有点而吓人噶， 即系得人惊嘅， 得人惊嘅。 哦，即系唔系话我哋一般去睇咧，系一个 goddess， 系一个好似嗰啲即系。天主教圣母玛利亚嗰啲咁老正嘅，系咪先？ 如果你睇开外国神话咧，就似嗰个麦，嗰个咪麦图沙，即系咧个头系蛇，跟住个尾又系蛇，然后见到佢就会变咗。 麦图沙，哇！呢件系邪嘢嚟嘅喎。 喺中国就未必嘅。 喺一个叫蛇发女妖咧，好似一个爱琴海系咪？ 系啊， 喺度吹笛嘅喎。 系 呢啲吹笛吹支魔笛咧，好似六指琴魔咁，然后嗰啲水手啊行过咧。如果你一拧转头下睇佢咧，你就当堂佢变咗石像。 冇错， 呢个咧喺罗马神话、喺希腊神话《奥德赛》里边有咁讲过。 系， 即系话咧，你听呢啲咁嘅蛇发女妖之笛咧，系嘛？你会丧失心性，系咪咁讲？嗱，当然嗰个系西洋，咁女娲嗰个又系蛇蝎尾。 嗰个蛇蝎，不过呢个可能系好人嚟嘅，咁起码都补咗青天啦。 咁系，系嘛？即系都起码都。即系遭到呢个北周山俾呢个共工砍断咧，卒之佢都炼翻嚿石去补翻啦， 系嘛， 起码所以睇戏要睇全套， 唔 啲记者咧唔识问问题啊，即系揸住女娲补天呢四个字咧，系喺度论啊，即系啲肤浅啊，阿李生你系咪咁样？你系咪支持嗰个女性？我你点解咁样问人哋？好冇礼貌啊嘛！啱啱啊！你自己翻去慢慢论咯，啱唔啱啊？手机有 Google 咪查咯，系嘛？ 系 啊， 嗯， 所以你宁愿问啊，李生啊，嗰、那个北周山喺边度啊？记者妹妹，你问得真系 naughty， 我都唔知喺边度。喺个神话里边系咁样讲， 系好彩你问北周山边，你问个共工系边个咧？ 啊，咁啊，奶啊奶啊，唔好问啦，大家心照啦，系嘛？心照咧好多嘢，啱唔啱啊？就系李生都承认，而家香港呢块青天， 嗯， 系崩咗一块，本来好好地，唔应该， 嗯。 是人为的破坏，是搞到呢它出现个窿。不是说这些自然的一些时序发生的事。 嗯， 是不是？ 是。 如果天然就有支北周山喺度顶住啦。 系啊，本来有支北周山，北周山都冧埋。嗱，呢个北周山呢、這个叫 image 到底系乜嘢咧？ 嗯， 我哋喺香港咧，大家都话香大以香港繁荣啊， 系 嘅支柱， 系 乜嘢？你话咩嘢？冯同学， 咁梗系四大地产商行业啦。 唔系、赖以香港繁荣嘅就系支柱，呢、這个北周山就系法治。 系讲呢啲， 最近系有人冚嗰个法治， 系仲要冚到崩咗。 冚到崩咗，於是砰一声，或者呢几年嚟、有人喺度冚嗰个法治，於是似北周山顶唔顺呢个法治，本来好硬正，冚几冚俾呢个共工个斜头啊冚埋去，冧咗。 你咁讲完好担心噶、你咁样讲完之后，讲完啊，即系阿李生嘅讲法，下昼出咗单新闻，就系廉署查紧某一位特首候选人噶、你又要讲法治系咪？ 下昼咁有新闻咧？ 系啊， 今日因咩事啊？ 因为咧，我哋呢个马会咧就拨咗款去俾其中一位建筑师咧、就系直接俾佢嘅。咁、今日咧呢、這个廉署咧就正式同大家公布佢系立案调查啦。 哇！特首候选人 都系第一个去做呢样嘢啫。 咁系边个？ 咪就系个女士咯，系啊，林郑月娥咯。 咁咪 QK 喎？ 系啊，证实咗廉政部门都事实上系独立噶。 吓、咁咪做？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咁以前仲有冇查开第二啲咧？ 未知， 所以咧，即系香港嘅法治呢、這个擎天一柱咧、希望啊，我哋每一个市民又好吓、司法部门又好吓、香港嘅专业嘅精英都有一个责任去捍卫。 嗯， 啊，因为這個呢个咧，嗰、那个天咧摇摇欲坠咁样谂咧吓， 系啊， 真系如果大家都唔尽一份。香港良好市民佢就系去捍卫嘅，咁香港冇噶啦，玩完 了。亦都唔使一齐去揾30,000+人集会去声讨下某一啲法治问题嘅。 好啦，咁啊新闻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嗱，距离呢个选委会投票咧，而家只系得仅个3日，系嘛？ 嗯。 咁啊，所以而家个大局已定啦，吓、 喺咁快大局已定，又系投票嘅， 定噶啦，吓将会系林郑月娥噶啦，吓种种嘅迹象，唔系我估，我从来唔作啲无聊嘅预测嘅， 唔系好似，因为有人做过咩？ 边个？ 今日啊，有一位有台嘅朋友仔做咗个预测系林郑，所以搞到林郑而家个民望大跌啊嘛。 有台香港电台，我哋只系得香港电台一个有台啫，呢个 level 嘅，吓其他嗰啲吓都唔系嗰个层次嘅，咁啊。冯同学，即系以你嘅预测咧，你睇将来如果林郑做咗面对嗰5年啊，将会系咩情况咧？ 嗱，我哋应该话，我哋一开始或者2-3个月之前，大家有两个所谓跑马仔跑出嘅时候咧，我哋系摆过好多期望喺两个嘅特首候选人入边嘅。其中一个咧，我哋 by contrast 睇完 A 睇完 B 之后咧，发觉喂林郑好、林郑有一样嘢好。后生好，嗱，届届特首咧，而家都好大镬嘅。香港到今时今日为止咧，我哋系未试过有一个特首咧，可以话好圆满地做足晒成届。第一届嘅就脚痛落台，上一届就啱啱好一届就俾人叮走咗啦。但系即系。Donald 嗰届咧就话唔系话唔好，不过后尾咧个民情或者民望都相当之低，咁甚至乎有官司前身添。咁呢一届如果我哋选到林郑月娥嘅话咧，第一样嘢。后生有咩好呢？做10年。 林郑啊，后生。 系后生过三。 60噶啦，花甲噶啦。 咁你做10年都系70啫。咁、你谂下，胡官上台就已经系70咯。 唔好讲啦，一任都未挨得够，唔好讲两任啦。梁振英做下，够有个谭慧珠话，梁振英嘅蓝图咧系要10年先够啦，啱唔啱啊？ 系啊， 一直到10月初吓、都系。叫咗呢个刘炳章成立叫连任竞选办公室啦， 系啊， 跟住点咧？ 系嘛？ 跟住咪喺啟德買咗個 office 咯，但係最後就可能幫咗人哋啦。咁但係你都咁諗喎，喂，梁振英現任特首都叫好好啊，好喺邊度呢？開始起跑嘅時候，佢係叫最高民望當選㗎嘛，而且佢係有一個蜜月期，係直至到國教事件先至冇蜜月期。嗱，雖然話短就短啲，都有四五個月啦，但係而家如果係林鄭月娥當選嘅話，佢會係低民望當選。冇蜜月期，一出嚟就要同人冚㗎喇。咁究竟捱唔捱到兩屆呢？成問題。而家最擔心嘅就係佢第一屆可唔可以將佢民望燒到五年呢？ 你講得呢個呢非常之呢正確。因為呢呢、這個喺古往今來，或者唔好講近戰後七十年呢，係未試過一個領袖好似而家香港呢位特首咁。 嗯。 係上台未上台呀，透過選舉上台呀，首先呀。啊、你唔好话呢个千二人系咪真选举定假选举，佢都系一个选举，根据基本法。 系啊， 系七十年来，甚至喺人类有选举史以来，未试过一个领袖 系 获选当选做一个咧元首啊，总理、总统或者叫特首，而系咁低民望， 系 而咧系同时。是有一个民望高过他咁多，而是落选的。这个呢，在有人类选举史以来是未见过的。举例，我知道菲律宾、有一个女人做了总统，叫科拉桑阿基洛夫人。 嗯， 收尾呢是证明呢他是治国无方，管理无力。但是呢他上台的时候是菲律宾的叫做人民力量。嗯、那时候十万人示威去反马可斯。 是啊、 因为佢个老公咧，马可呢个阿基洛咧喺美国翻嚟嘅时候咧，喺个机场度被暗杀， 嗯， 所以咧科拉桑得到晒所有个光环，佢上台嘅时候咧，简直好似圣母下凡， 嗯， 嗰、那个民望系极高， 系 嗱，就算你而家蔡英文假假地，佢又当选， 嗯， 系咪？ 系啊， 咁啊，呢、這个朴槿惠系咪又系当选？ 系 而咧呢啲女人又好，男人又好，佢当选做总统又好。佢嘅嗰个对手嘅得票系少过佢嘅， 系 系咪？好啦，咁佢挟高民望或者好高票当选之后，系几耐佢败咗呢啲民望或者选嗰、那个高选票嘅本钱系另一件事。 嗯， 但系从来有选举史以来未见过一个候选人系低民望， 嗯 啊，但系攞高票当选咗，而同时佢嘅对手。是竟然是好高好高民望比佢多，但是低票落选。 嗯。 你咁嘅你话 K 型又好，带有中国特色又好，远东小农文化特色，我唔知啊。 嗯。 但呢个系咪人类选举史上未见过嘅？ 系。 冯同学系咪？ 系唔单止未见过，亦都未知道个后果，但系起码我哋知道清晰第一个呢，就系佢冇咗蜜月期啦。起码人哋呢叫做话，诶、哎、我哋起码高民望，我哋追行可能都系衰收尾，自觉无方。嗯嗯、但系起码我第一年都轻松啲啊。 即系话，如果以生仔嚟譬如，人哋嗰啲苏克吓，即系呢个中国式嘅广东式嘅以前马少英嗰种叫法，即系学而家嗰啲叫 B B 啦。 嗯， 即系个 B B 如果出世有六七磅，肥肥白白，人见人爱吓，点知？三日之后咧，又黄疸病啊，又白日咳，咁一件事，咁、佢都系六七磅呱呱堕地。 系 好啦，而家唔系吓 一出嚟， 唔系一而家个苏哈一出嚟，得个磅零两磅，要放落个氧气箱嗰度急救。 系 咁就大镬啦。咁而家呢只咧，而家未出世喎、啊。出咗世一两磅，我都睇睇数数十只手指脚趾齐啊，眼耳口鼻齐。而家呢只未出世，一照大镬啦。在个肚里面呢不但是得磅零未曾发育完全，而且还有一隻叫胎盘前置症。 嗯。 啊这个医学学名呢叫 placenta, 啊、 嗯、 叫做 increta, 问问那些妇科医生就知道。 是 。这隻 placenta increta 很大镬的。你知道什么叫胎盘前置呢，即是个苏哈，即是俗称个 BB 在个阿妈的肚度呢、 嗯、 个子宫里面。 是。 嗰、那個、子宫里面咧，佢嗰个坐咗落去， 嗯， 即系地心吸力啊， 系 或者个阿妈咧驮住嘅时候跳下跳下，坐落去咧，就嗰个 B B 嘅嗰个背脊嘅皮肤黏住嗰个子宫内壁黐实咗， 哦， 一黐实嗰个时候咧，大镬啦！如果呢啲系自然出生咧，吓咁咧就个接生婆又催佢用力啦，用力啦咁。 嗯， 第一佢用唔到力， 系 因为咧个 B B 即系个苏哈个背脊啊，系嗰块皮系黐住个子宫皮。咁、咧你削下削下削一个头出嚟一拉咧，大镬啦！ 嗯， 因为皮黐皮咧就成忽子宫膜咧就扯烂，于是就发生血崩。哦、一旦血崩啊，好恐怖嘅。呢啲你以前喺上海街247号四楼嗰啲四姑接生咧，就有盆热水喺度刮硬嘅、 啊， 因为咧血崩一落一出咧，惨过黄河决堤。 嗯， 所以咧而家咧好彩，因为咧而家有超声波同埋有呢个咧 X 光照到咧，一有呢个胎盘前置咧，我哋喺前港英留低嘅医疗系统咧系好稳阵。即刻几个护士咧拎定几廿包血喺度 stand by， 系即系隔硬出闸都仲出到， 唔系一定血崩噶，拉出嚟扯出嚟一定血崩，咁、然后咧你救个阿妈， 系 救个老母咧就要即刻咧输血，咁而家你胎盘自己拉出嚟仲大镬啊，吓阿妈随时赔咗条命咧， 系 但系而家拎出嚟个苏哈仲系得磅领，又嗱嗱声嗰头得落个氧气箱，你话死唔死你？ 哎呀，即系又要夹硬出，系啦，个妈又要咁受伤害。 系啊， 喂，你话咁样夹硬出都好啊， 仲要出咗嚟，哎呀，唔知好好唔好讲呢啲，一验大王，原来不止系磅领， 嗯， 吓、应该喺羊水嗰阵时验到啦， 系啊， 大王啊，唐氏综合症。 哎呀， 点搞啊？啊，咁唔生啊，生咗咯， 系 唯有叫 extra care 啦，啱唔啱？即系而家好似咧系咁样样嘅情况， 系不过人都还好啊，佢会大啊嘛，但系近呢五十年嘅所有嘅政治环境系话俾你听，民望只会向下跌。 你上一个唔同啊，上一个你又出世嗰时民望喂，假假地高一谷， 系 吓、啊、谷到啊嘛， 系 六磅咁出世顺产。啱唔啱啊？ 系啊， 起码戴三日之后拨开头发，哇！见到六六六三个字，大镬！喂，咁嗰个下回分解啊，啱唔啱？ 系啊， 但系佢嗰只苏哈蹲落嚟都六磅几七磅，肥肥白白，啱唔啱啊？ 系啊， 啊！见到个护助产护士只手养下养下，擘大眼有反应，啊，仲笑添，我系咪奸笑就另一回事，见仁见智。咁系咪好健康正常？ 系 系嘛？而家大镬，即系一胎不如一胎。唔怪得今日我哋阿李主席真系有感而言， 吓 眼湿湿啦！我讲到呢度我都眼湿湿啊，阴公吓，即系香港人前世做咗啲咩事啊？要遭受此劫报咧，啱唔啱？ 嗯， 吓阿冯同学，你未结婚未做个老豆老母咧，你未即系你唔系好能够领略呢啲做阿妈父母啊嗰种真系啊大肚啊吓呢个怀孕生仔啊！ 嗯， 嗰种风险同担惊受怕，所以以前话啲阿妈生仔咧，嗰你嘅生日咧，中国嘅一个文化叫母难日。 嗯， 你生日啫，系阿妈蒙难。而家个阿妈系边个？香港啊嘛， 系 阿妈 系咩？谷佢出闸嗰个唔系香港嚟 嘅。唉，所以即系啊，喂，大佬，你话个天冧咗，炼石补青天啫。你话胎盘撕裂啊？扯落嚟啲血都崩埋，点补啊？吓、啊，你不如问下我哋香港大学医学院吓妇、啊、科教授杨子之啊，吓、啊、你问下杨 Auntie 呢啲点补啊？吓、啊，我谂佢都头零零，唉，我广告先。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咁啊，林郑咧就我谂佢自己都承认啦，被指为呢个叫做梁振英 2.0。 嗯， 咁咧确实咧喺阿梁振英先生嗰日话唔连任，佢跟住一日咧佢就话佢做啦，同埋继承梁生嘅嗰个施政理念。 系 嗰时系绝对有理由令人相信咧。啊！佢系同阿梁振英特首系一对暹罗连体婴嚟嘅，呢啲暹罗连体婴咧就共同 share 一个心同一个肺。 嗯， 咁当堂咧，当然咧就性别唔同啦，亦都两个面孔啦。 系嘛？咁啊，生出嚟咧就吓、啊，总共八只手脚咁扔下扔下，啊，到底系趣致定系怪异？我谂就见仁见智啦。 嗯， 咁但系我谂咧，要存活咧，即系一啲我哋由呢个妇产科嘅医疗常识啊，我哋会强烈咧系向阿林郑忠告啊，真系要进行一个切割手术嘅， 系 系嘛？ 系，唉，点切割咧？你谂下，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喂，一开始 highly recommended 嘅呢个切割手术，啊，当然佢可以唔听啦，吓唔紧要。咁八只脚扔下扔下都得意，或者扔得大咧，咁我唔知啦，我唔系嗰科。 喂，你切割咧，大家切完之后两方存活都还好啊。你谂下现时香港环境系点样？喂，而家其实嗰啲位置或者嗰啲咁样嘅委员会啊、权力阶梯啊，喂系有齐晒粮粉，有齐晒啊唔同嘅单位对口人都涉晒落去。你要切割，其实你系喺人哋嘅利益团体攞个利益出嚟，然后摆翻落去一啲你想要嘅地方之度。大家都话噶，诶、哎，我哋下届特首无论点都好，都要修补撕裂。委任多啲民主派，委任多啲中间。 咪而家就系委任啲咩人呢？ 系 嗱，除嗱，我谂林郑系冇选择， 嗯， 一定嘅委任民建联、工联会， 系 冇咧，其他就咩人咧？ 咁点解唔委任下民主党啫？都咁和理非非啦。 喂，而家已经抹晒面啦，系嘛、嗯？民主党就被指为系庄增嘅代嘅幕后嗰个票仓啊嘛。 只有香港型 美国代理人啊嘛，啊，仲有美国代理人咩？死亡之吻啊嘛， 系啊，系啊，咁啊大镬啦！即系我都话啦，如果你喺建制派手上将个委任位攞翻俾民主派，最大反弹咧就从来都唔系边一个背后操守嗰、那个，而系喺你揸住利益嗰扎嘅利益既得利益者。 嗯， 你谂下边一个会做呢啲古仔出嚟话对面系一个外国嘅代理人啦？嗱、嗯，今朝就已经即系出咗个好得意嘅新闻啦，喺一个大公文会嘅报章入边，咦、嗯、就指责呢个薯粉入边嘅薯粉后援会其中一位啊高材生嚟嘅、嗯，我哋都认识嘅一位男士啦。咁啊系帮喺啊薯片度工作， 嗯、 但系佢过往嘅工作单位咧系一间跨国嘅顾问公司，而呢间跨国嘅顾问公司咧，系受到一啲美国布殊政府啊，跟住仲有克林顿政府嘅前高官咧， 咁啊点啊？ 咪就话 你有冇触犯香港法律咧？ 冇。 好啦，第二就你梁振英有一位前顾问叫做张振元， 系。 你知唔知佢服務過邊一間國際跨國服務公司？ 誒、欸，佢做過一間石油公司嘅主席嘅喎。 啊， 係啊， 仲有嗰間國際顧問公司叫 McKinsey。 係 McKinsey 嘅資本係咩？係咩顏色嘅？ 係啊， 係嘛？ 係啊，肯定係唔係人民幣先啦、 啊。仲有，所以話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 係 啱嘛？阿薯粉係來自 嗯。 吓、啊、有美国嘅名牌大学，咁你读哈佛、耶鲁啊、牛津、剑桥啊，咁又系咪外国势力啊？ 冇错， 啊，系咪啊？ 同埋我想讲，嗰间顾问公司咧，其实系一年出唔少 A.O. 嘅人才啦， 系、啊， 而且其实嗰间国际顾问公司， 所以啲报纸又唔怪得冇人睇啦，啱唔啱啊？ 系啊， 即系而家已经2017年啲咩时代啊？系嘛？ 唉， 仲有啊！而家今日话啊，叫做。用民望嚟胁迫中央， 嗯， 乜民望？喂，你而家四个条件，其中一个就系叫民望， 系受港人支持。 咁啊，喂，起码你话啊呢、這个曾俊华喺四个条件里边，三个麻麻地，但系其中一个叫民望系做得到。咁咩叫胁迫啊？ 嗯， 如果你话用民望嚟胁迫中央系一条罪。咁系爱国用爱国爱港嚟胁迫中央都可以嘅，用你自此为工作能力高嚟胁迫中央都可以嘅。 哦， 然后以中央信任嚟反胁迫中央都得嘅。 咦， 呢啲系咪一啲中国式思维啊嘅逻辑啊？ 系 嘛？ 嗯， 哇！而家咁你曾俊华又唔系泛民，唔系长毛，唔系港独，系、 嗯、 你实质任命噶嘛？ 系啊。 啱唔啱啊？ 话佢唔做嘢咪 揸锁匙噶嘛？唔系你话佢唔做嘢，但系而家就多多条罪就用民望胁迫中央， 嗯、 即系已经系距离反贼啊！即系大陆佬话斋叫敌我矛盾啦，已经。 喂，而家真系阴公喎，做特 首。咁你日后边个入去做，仲够胆入去选咧？ 但我入去选，我要民望，我先有得施政。我又冇民望，我有民望嘅时候，你又话我反贼。 咁啊？点解梁振英嗰阵时啊？是不是以踢爆堂堂的僭建来到胁迫中央、你不是为什么你不是又以叫揸住一拍子簿揸张凳仔来听民望来到民意来到胁迫中央 嗯 什么叫胁迫中央中央这么易被你胁迫到 在他们眼中是咯可能 唉所以呢还有一种理论就是早知现在通过政改方案薯片就有得做的这个呢是错的。 是 因为当日的八三一政改方案是要一半提名。 嗯。 那时的提名委员会有几多人 那时都是千二。 千二的一半要几多票 六百。 那现在胡苏贞和胡国兴辛辛苦苦只拿到几多票 百几啦。 那就得百几。如果有政改通过了你估胡苏和胡国兴 嗯 可否获得提名 一个有。 边个 系冇得挑战性嗰个？ 咪林郑有啊， 系啊， 系嘛？ 如果我哋胡官咧，就可能都有，但系你话胡苏咧，就一定冇啦。 系啦，咁啊，所以咧，今日有医学界嘅听众咧，就嚟补充话，胎盘前置症咧，即系胎盘位置咧，就接近子宫口吓，系嘛？就系唔系话个细路背脊枕皮黐住子宫咧？咁就有待商榷。好啦，听晚十一点再见。 徒言无忌，陶杰。 有人以今届三个候选人为例子，就指责同埋提醒香港嘅泛民，如果喺两年前佢哋投票通过八三一之下嘅政改方案，而家嘅所谓薯片曾俊华就可以交由全民投票表决，而且可以用。民主的选票将曾俊华送入礼宾府这个假设呢是非常之混淆逻辑而且呢对于一些读书半桶水和想东西傻更更的一般小市民是带有很大的欺骗因为不要忘记得八三一所谓的框架所制定的政改方案规定在1200个提名委员之中要拿到一半现在的泛民呢只有320现在以这个胡苏贞即是曾俊华是被中方定性为外国势力同埋呢是美国培养嘅话你估啊由中方控制嘅到时嘅提名委员会胡苏贞攞唔攞到一半嘅提名呢而而家冇831嘅政改方案而曾俊华只係得到150票就可以提名入闸。所以其实冇咗831呢一个框架嘅政改方案係可以非常之稳定咁假设。曾俊华才可以成为下届特首候选人但是如果八三一政改方案通过了曾俊华是一定不能成为下届特首候选人那么从来所谓可以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表决和拥戴曾俊华做特首之假设又从何说起呢所以现在的人很多是不记得当时政改方案的细节而是要抗拒方言维护独立思考最重要的就是要记得那些细节还有在这些细节之间作一个逻辑思维的比较。如果不是又是被人呃住一铺自己戆居居乌水水都不知道。 Israel has no better ally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want to assure you, the United States...has no better ally than Israel. The alliance remains a fundamental bedrock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all the transatlantic community, bonded as we are together. As President Trump has stated, he has strong support for NATO. 陶傑，平天下。 美国狂人总统 Donald Trump 上台差不多三个月他的一言一行是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有一样很多人就说 Donald Trump 他的霸气和他的老板作风和一头的金发和处处认叻。但有一样似乎他从来未敢认叻的就是他从来没有认自己的文笔好是一个作家。不 不过这个这样的缺陷到现在是有修正的可能，因为原来 Donald Trump 一做了总统三个月不够，即刻是有出版商打主意，是将 Donald Trump 以往经商以来用他的名字所出版的17本书全新修订，出版叫做 Donald Trump 全集。原来他未做总统，但是这么多年来他散修修断断续续，或厚或薄或长或短，是讲营商心得、做人智慧、心灵鸡汤和怎样做个好爸爸亲子经验，是写过17本书。当然这些书不是他真的七不写，而是有很多本是请所谓的影子作者，即是英文的 Ghostwriters 来写。这些 Ghostwriters影子作家是曾获邀请他的办公室听他口述，然后呢根据他语气和他所讲的情节呢，就用作家自己的文笔重新组织。现在呢 Donald Trump 上台，这17本就变成了他的著作了。这些著作会不会成为 Donald Trump 叫杜林普思想体系，是成为美国成功人士或者向全民推介人手一册，好像现在深圳广州那些新华书店你买到的叫习近平文选，或者叫江泽民文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呢，我们会看到无论是中国又好美国又好，一个人做了帝王或者总统呢，始终都是希望自己望下去好像有两滴墨水一样。所以 Donald Trump 文集在这个时候面世，跟着中国呢又会出现呢是他的翻译本，同埋甚至用他的名字 Donald Trump 成功是100条绝招，或者 Donald Trump 怎样看中国，就会有很多呢是以他的名字名义呢是来到盗版的书。那阵时我们包括香港现在的读者要买一部 Donald Trump 的著作回去慢慢跑，就要认名卢志浩和认名真本。